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人上门来推销，锅碗瓢盆带菜刀，家家摇头全不买，人家还有下一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现在这个推销啊，哪儿都有，几乎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头都能看见推销员的身影。他们这个推销方式啊，也是各具特色，花样繁多。今儿个呢，爱家小区就来了这么一位推销员，回家的路上啊，佳佳就被这个推销员给盯上了。 您好，哎呀，这位女士的气质可真高贵啊，您刚下班吧？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您的生活小管家，我叫包你满意。 啊，还有叫这名儿的？ 包你满意，包你满意。 你干嘛的呀？有事儿你快说，我赶着回家做饭呢。 哎呀，您可真是啊，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了不起了不起。我相信我这儿一定有您用着的东西，您看看，刷子、汤勺、铅笔、菜刀、脸盆，应有尽有。 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些东西我们家都有了。 哟，那您家缺点什么呀？ 钱。 这个我真没有，不过这张卡片您家里应该需要一张吧，贴在门上肯定有用。 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啊，不准敲门推销。 碰见这样的推销员啊，还真是没辙。说起这个推销员呢，我倒想起一段相声，就是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相声名家马季表演的《宇宙牌香烟》。这段相声的原名啊，就叫《一个推销员》。相声本来是讽刺一些商家做广告推销这个劣质产品的行为，可是听者有心，那年春晚之后呢，还真有的商家把这个宇宙牌香烟推向了市场，不过呀，最后还是停产了。可是这段相声依然经典。现在咱们就一块来重温马季带来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 哎，你们这个负责人在哪儿呢？ 您怎么这味儿？我们这是春节联欢晚会， 我跟他洽谈点业务。 人家演出呢，你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说得了，我跟大伙说，同志们呢？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我们想为你这个联欢会呢提供点赞助产品，就是这个宇宙牌的香烟。您哪位抽啊？哪位抽烟呢？啊，抽吗？哪位抽啊？您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哪位抽啊？哪位抽烟？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长小志气大，山窝飞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它主要我们这个是价廉物美啊。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啊。就我们这个产品呢、现在已经行销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括弧包括台湾。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圣马力诺、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卢森堡、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买不买是另外问题儿。那个抽烟的领着抽吧。哎呀，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呐，同志们呐，

请您重塑购买电视机，我们是发完了为止。那位说你厂里准备多少台电视机？跟你说实话啊，我预计今明两年呢还不会有人领走了。咋回事呢？每套我都少印三张。但是我们想尽一些办法。 我说 我们宇宙 你外头卖去吧， 外头卖去。好了，每位买宇宙香烟，我那儿设个小卖部啊。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快乐合家欢，幽默最前沿。接着说，小何一家遭遇推销员的趣事儿。每一个推销员呢，都是产品的广告发言人。说起这个广告啊，欢欢那可是耳熟于心，倒背如流。这不，这天欢欢迟到了，他竟然翻墙进了校园，正好呢让校长给抓了个正着。 欢欢，你为什么不从校门走？ 校长啊，您看我这上衣叫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这么高的墙你是怎么翻过去的呀？ 校长啊，您再看我这李宁的裤子，这叫一切皆有可能。 翻墙是什么感觉啊？ 校长您啊，再看我这鞋，这叫特步飞一般的感觉。 欢欢，你别得意，我要记你大过。 为什么呀？翻墙就算大过呀？ 还好意思问为什么？行啊，你看看我这电话卡，这叫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这欢欢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瞧瞧，玩线了吧？人家校长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广告无处不在，推销到处都有，在为我们带来烦恼的同时呢，也带来不少的欢笑。千奇百怪的广告咱们见得多了，不过呀，广告版的京剧《空城计》您听过没有呢？《空城计》里头也能加广告，是推销鹅毛扇子的还是推销古琴的呢？难不成是卖空房的？咱们这就来欣赏李金斗、陈永泉的一段对口相声《广告空城计》。 最近呢，我又搞了一出历史剧。 哦，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空城计。 空城计呀、啊、您就甭搞了。 怎么？ 我跟您这么说，我能唱全部的。 你唱的跟我唱的不一样。 那么您这有什么特殊的呢？ 主要情节没改，把唱词删掉一些，加进去很多的广告。 广告 啊， 京剧加广告， 这么一改编不要紧，是一举三得。 什么叫一举三得呀？ 一得稿费，二得呢广告费，三呢观众看着新鲜，上座率高，收入就大了，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那么观众能接受得了吗？ 排完以后还没演过呢。 是啊，这么样，今天我帮您演一回怎么样？ 好啊。 那我演谁呀、 啊、司马懿。 那么您呢？ 诸葛亮。 那么咱由哪儿开始演呢？ 司马进兵开始。 嗯， 您先上场，导板起。 好，您教我了。 嗯， 大队人马往西行， 矿泉矿 啊， 空垒矿里拆的矿， 四面大海万户亭。哦，这诸葛亮还拿着望远镜呢。 远望，远望，往这儿楼望。 嗯， 开卷有益，请看远望。远望杂志是专顾男女老幼增长知识的一种大型刊物。他的远望力量特大，能使傻子变聪明，秃子能长发，瞎子看得见，哑巴会说话。 有那么大力量吗？ 老人看远望不用拄拐杖，小伙看远望不愁没对象，姑娘看远望越长越漂亮，小孩看远望夜里不尿炕。 这都挨得上吗？ 想买《远望》杂志的人，请你到梅浦大街友人胡同门牌 多少放号， 我哪找去呀？远望，远望，往这儿楼放。 哎呀，这是看那诸葛亮受那王元敬，又在那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这众将官要听我命令。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过。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哦，我这司马懿变济公了。我说有诸葛亮弹电子琴的吗？ 西城牌电子琴，功能高，音色美，价钱便宜，实行三包。西城牌电子琴享有魔琴之声，优美的旋律将把你带到太虚幻境神仙之地，在那里你将会见到佐罗和林黛玉两个人藏在树后正在闷得蜜。 这叫什么词儿啊？ 我面前缺少我只啊阴点 该你唱了。 我问东在哪行，我问东我听诸葛亮在帝王面前抚琴，我本当传扬您杀进的臣，杀 来呀、 啊、杀 来呀、啊、 杀不得，耶和华受了小弟心，本督马上把话问，叫一声诸葛听声音，他与那为难回阵，轻松对呀好 大大 一呀半安平。 干嘛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司马懿，你看我的牙白吗？ 倒是够白的。 你要想牙齿清洁，请用真白牙膏。真白真白，越刷越白， 越刷越黑，那是鞋油。 真白牙膏是最近研制成的一种药物牙膏。真白牙膏味道好极了。 你是刷呀你是啊？ 此牙膏专治风牙、火牙、虫牙、黄牙、黑牙、牛牙、马牙、象牙、狗牙、骆驼牙 啊，这都挨得上吗？ 想买真白牙膏吗？你记住他的电话号码总机是 多少？ 212。 哦，吉普啊。 转 多少啊？ 130。 要咱卡住了。 俩面站的可是司马懿先生。 嘿，百姓 啊，正是老夫知古先生一向不好，就问你的大名，今日一见我果然名不虚传，看你胸宽大度，浓眉阔目，胡须一白，你的脑袋发秃。 诸葛亮还胆折呢。 啊，今日有所不知，老夫上了几岁年纪，头发秃秃了。司马懿，你别着急，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 什么消息啊？ 请用利特灵生发膏。 啊，那是利特灵啊。 利特灵生发膏是最近研制成的一种美发用品，是根据西太后武则天的秘方研制成的。 你的腿脚插上立刻灵，一夜之间可以长出一头黑黝黝的长发，一直耷拉到你的脚后跟。 我成魔方女郎了， 你要不要啊？ 那我来一袋吧。 你最好买100袋， 干啥呀？ 有买100袋以上者可以赠送假头套一份。 哦，不灵啊！ 啊，知不灵啊！啊，你休想以假乱真，这众命官要杀进城去。 怎么 说？司马懿，我问你带了多少人马？ 老夫带领雄兵30万， 按说你30万就是300万，为让你全军覆没，你来看， 什么新式武器？ 速灭杀兵 啊！ 速灭杀兵，速灭杀兵。 这就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对口相声《广告空城计》。要是哪位推销员有相里这位这好唱腔，那生意肯定红火。哎，对了。佳佳的表妹呀，这个月当上了百货公司的销售之星，她一天就开了1单生意，就完成了2个月的销售任务，这难道有什么秘诀吗？下半期的快乐合家欢再告诉您。好了，送给大家陈奕迅演唱的一首《像一句广告》，咱们待会儿见。 1, 2, 3, 4，你必须活得像一句广告，谁会有时间听方向完全找不到，只不过去趟巴厘岛，又推出更快的电脑，我就显得不够时髦，看是谁受不了。你必须活得像一句广告，谁也不能强迫谁思考，把你无趣的一面全删掉，就像把一枚子弄说成几秒。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凭什么你比别人屌？你要是不懂得推销，我看回家去睡大头觉。找爱情的人那么多，凭什么你比别人好？还要说些天荒地老，我会为你祈祷。你必须活得像一句广告，谁会有时间删掉，每张相片只看到你的微笑。